千起，铺上漫谈来日旅途，回到家中便有你到，一碗暖烫的鼓舞，沾湿我眼睛，有人祈求我归家。曾受了气几多，能听我解释因何在这被窝，站到的只是你，能被你温柔无微的照顾，被你那么在乎，平日有你总怀疑忘记辛苦，活着有你多小都变宝，躺在平静被铺上漫谈来日旅途，回到家中便有你到，一碗暖烫的鼓舞，沾湿我眼睛，有人祈求我归家，自问已经平静地铺上网，浮云再过路，回到家中便有你到，张开两臂的鼓舞。 岁月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，抹去雨水，双眼无辜的仰望，望向孤单的晚灯，是那伤感的记忆。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，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。愿你此刻可会知，是我衷心的说声。